黑科技大家可能也比较感兴趣啊，因为它是动漫当中出现的一个词语，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平台上以这个黑科技来命名呢？ 因为我们想一开始主要切入的这个领域是智能硬件这个领域，那么智能硬件这个领域其实是对我们现在这些哪怕是年轻人来说都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领域，它已经脱离了那个传统 3C 电子产品的一个范畴。那在这个智能硬件里面可能会包括我们的传统意义上说就是加一个 WiFi 的那种产品，比如说是无线的那个音响，用手机控制的那个音响，比如说是那个智能家居智能电灯泡这些东西。但是它智能硬件里面同时也包括无人机啊，那个机器人啊，这些诸多就是可能在未来会从那个工业应用转换成那个消费者应用端的这些高精尖的电子科技产品。 那我们主要针对的用户是谁呢？ 我们主要针对的用户就是说，首先第一个用户我们会认为是那个品牌商，然后还会有那些做产业链的一些上下游，那么同时也还有就是说是智能硬件的发烧友，那逐渐这些人都会成为我们的首批的那个种子用户，从而从当中去培养一些意见领袖，然后在我们那个平台上形成一股文化和风气。一旦我们的那个平台有一个就是说核心的一个精神在，我们就会对那个普通用户进行大肆的推广，从而让普通用户了解到身边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买，可以去丰富自己的眼界，以及告诉普通用户未来的这个生活的风向标是在哪儿。 就是说初期我们的这个用户可能是以 2B 为主的， B 端和一些 C 端的意见领袖吧，就是说在智能硬件里边非常有见识或者是说极具极客思维的人，他可能会去把这个智能硬件每一个细节都剖析得非常透彻，这些人可能会做我的种子用户核心去培养。 就是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推广呢？ 首先他们是需要一个论坛形式的一个社群去形成一个交流和其他的那个同道中人进行一个那个畅谈的一个地方。产品来说除了给予他们一个能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的展现形式也是从传统的文字变成图片短视频的那种方式，就是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去呈现他们想表述的内容。那同时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上也非常强调就工具性的那个实用性，所以说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的一个功能。从这个短视频剪辑这个功能来说，如果一旦他们巧妙利用，他们是非常容易短短的一个14秒内他们就可以把一件产品给说清楚。 就是我们拍摄视频的这个时间是14秒 通常我们拍摄的时间是那个14秒，然后你可以进行剪辑，然后你可以放快和放慢，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功能就可以让你，就比如说你快进2秒，也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个14秒的东西在7秒内生成7秒的视频，然后让这个视频在7秒内播放完整，在这个快消时代里面又能满足那个用户的那种求快的心理，也能满足生成图片的那个内容者在短期内他能可以表达出他想表达的东西。 因为像这个美拍啊秒拍他们都是可以分享视频的，他们也是可以进行拍摄或者是剪辑，那我们跟他们相比我们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他们的拍摄剪辑是停留在是怎么把一部视频拍得更加的有声有色，他们强调的是音乐的配乐， 对， 强调的是一些过场动画，我们强调的是专业性的剪辑，就是说通过我们的东西把这东西转换成你想要的节奏，转换成你想要的播放的速率，每一帧每一块你都可以就是做一个精细的细小化的一个处理。然而这种东西这种样的 APP 在目前的手机端来说还处于非常就是荒凉的一块领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个电脑上我们可以用那个索尼的可以用那个 Adobe 的东西进行那个 After Effect 进行那个剪辑，但是在手机端通过手机这种有线的移动端的一种指令手势指令是很难做到这些的，然后我们的那个核心科技主要攻破呢就是在于这点上，如何让用户更简单的在我们手机上对视频进行那个核心的处理和剪辑，比如说我录一段视频， 对， 然后你可以再录另一段，然后再录另一段，再录另一段，然后你可以把这段视频片弄个合成，合成之完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你还可以进行重新的裁剪， 采取，然后你想放慢的地方可以放慢，你想放快的地方可以放快， 也就是可以加入了，就是像一些视频的后期制作在里面， 是吧？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呈现，主要是想方设法，就是让你在这短短的几十秒内啊，不是应该说十几秒内，把你想展现的这个产品啊展现全了。而秒拍它是说是在这段录制视频的时间内，把一段视频拍得有趣。 就是我们出发点以及定位是不同的， 完全不一样。 对，这只是我们展现产品的一个方式哈。 对， 就用视频。除了视频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图片。我们的图片是会，就是说开出很多标签的功能，但是我们会引领你这个标签的功能，我们分三种标签功能，就是说你当你发布一个话题的时候，你发布一张图的时候，你在图上有两个地方你可以那个发布标签，第一个是文字标签，就是这个文字标签是让你来描述这个产品的功能性的点，然后或者是你瞎聊瞎侃那些文字标签，然后第二个是购买连接标签，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连接标签，也就是说这张图上有一个产品，然后这产品你可以给大家，比如说这是Chanel的包啊，或者是怎样的包啊，然后你可以放入那个外部的连接，通过这个连接就可以跳到那个购买的那个商店和商铺。那同时除了在那个图片上直接加入标签，我们在这个文字描述里面也给你添加那个标签的作用，这个标签我们称为话题标签，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文字描述里加入你想那个探讨的话题，然后所有用同样话题标签的产品图片都会集中在同一话题下，就是兴趣爱好者快速的找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对于你这个品牌商来说，你想通过这个图片表达，或者通过我们这个短视频来表达你自己的内容，还有就是说最快的去扩张你的曝光率，起到了一个非常周全的一个方案。 那像这些用户他们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发布自己的产品收费吗？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那我们怎么盈利呢？ 我们最后是盈利的方式是其实有很多，第一就是说是接广告，对吧？第一接广告，广告也必须跟我们的内容是匹配的。第二就是说是转为那个自营电商，但是这两个路其实是可以做，但是我都不会去走。我应该会走的方式是一个粉丝经济的方式，我会告诉我们的商户，我们上面每一个粉丝他都具有价值，他的传播力就可以转化成有价值的东西，而你怎么跟他建立一种交易关系，通过我们的平台上你就可以跟他建立一种交易关系。 就是据了解咱们这个平台也是有一定的媒体属性的哈。就是有这个具备 UGC 属性，也就是用户可以生产内容。 对， 就是用户他完全可以去选择大的平台去放置自己内容，因为比如说流量啊以及用户肯定都是很大的。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个平台呢？ 我们这个 APP 是第一家主打的是一个低薪切入的这个场景，就是一个智能硬件的那种应用场景式分享，所以说这市面上首先是没有我们这样同样一款的这个 APP 的。你如果想问我们是如何去激发他们去发布那些内容的话，那我就是说第一，在大的流量平台上，首先我们能不能找到就是说符合他们发这种东西的一个平台，首先我认为他们是不具备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在我们平台上，我们的上面有相当的跟他们同样的一批爱好者，然后同时我们平台上我也说过会邀请那个孵化器机构啊还有投资人这些专业领域的人去像做一个评审类的东西，还有再加上就是说通过我们 PGC 的内容会体现一定的专业度，所以说从各方面我们会让那些品牌商先在我们上面去生成内容，然后通过那品牌商的内容生成之后，那么我们普通用户看到品牌商也在生成内容，我们也在生成内容，逐渐的去影响这些就地铁像金字塔一样，就是从上面辐射下来，然后逐渐的先推动先发烧。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行业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你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5月6日至12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对建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可以先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经历。 是这样子的，我当时应该是2007-2008年左右，当时就投资移民了，去了加拿大那边。然后当时应该是处于高中毕业的状态吧。然后当时反正就是凭了我的高考成绩，然后就进了那个我们的那个多伦多大学。然后在那边选修的是那个金融经济的一个专家，类似专家的一种学士学位。然后之后呢又去了美国的 Rochester， 读了他的那个金融硕士。当然了，就是在读期间都是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和奖项。我也是世界那个 Beta Gamma Sigma 的一个荣誉会员。在我读书期间呢，我也是一个不太安分守己的人，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在商学院的关系，或多或少被商业性质的东西给熏陶了，所以说我当时在那个假期或者在平时就是会想出很多的那种想法和创业的那种打鸡血的那种激情，所以说在校期间我大概共同创办过3件东西，而且这3样东西都算比较成功。第一个是我们那个腾讯的当时旗下的一个游戏啊，搞了一个游戏论坛，当时2-3年的时间，用户做到了将近10万左右，那个日活可以达到4位数上千，最后我也是成功的那个转手了。在这个之外，我平时业余时间会就是说跟同学一起创立了一个教育补习班，基本上是帮那个同校生、同级生，在考前给他们去办一种那个大课班的补习方式。咱们做这个东西可能是放在那个下午去做，然后在晚上呢我就会摇身一变去做那些类似于娱乐性质的活动，通俗讲就是 clubbing， 去夜店去蹦迪吧，去玩。当时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属于那种空手套白狼的事情，所以说当时做些这些事情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也以至于我在毕业后跟我的那个联合创始人一起在那个北美也开始了我们那个新一轮的那个互联网创业。那迎合这个互联网创业趋势，我们当时在北美做的是一个那个也是智能硬件为主导的一个 3C 类的电商平台，轻资产模式，可能那个天猫比较像，然后当中也会涉及到一些那个国际贸易的东西。然后在这之后呢，我发现可能就是说创业太早，就是对学生来说进于人家直接涉及这个商贸，可能对我们这个资源来说可能还不够广泛，所以说我在全职创业的一段时间之后，马上就跳入了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担任了他们的那个管理咨询师。在这管理咨询师期间呢，我 怎么说呢，对于这个眼界啊，对于这个资源渠道的这个认知啊，就变得更加的开阔。那所以说在经过大概这整整的一年多的训，就是这种跌打滚爬和波澜起伏吧，最后虽然我变成了一个兼职的创业者，但是反而加入了那个大公司之后，我的渠道和我的人脉圈非常迅速的扩张。首先就是说在不耽误我自己本职工作的时候，我的那个兼职的企业也越在越做越好，以至于这个影响力最后就是传到了我们国内的这投资人的耳朵里面。 嗯， 所以说国内投资人才会约我们在硅谷见面，一起去回国去完成这样的在中国你现在能看到我们 HEAD 的这件事。 嗯，感觉你的这个创业经历还是挺丰富的。你觉得在大学期间创业的话会对你的这个学业有影响吗？或者是你大学期间创业以及这个学业你是怎么来平衡的？ 因为那个刚进去的时候多伦多大学嘛，他们其实所有的那个北美的常春藤大学都是一样一个概念，那个 study hard play hard。 嗯， 就是你要学的疯玩的疯。其实我为什么要去办那个课后补习班啊，我在帮别人准备和收纳那个知识点的时候，其实等于在帮我自己收纳。 哦， 我想我都帮我自己收纳了一遍，我干嘛会做成一个更加专业的东西，还能赚点钱。 嗯， 那我这就是我为什么当时创立那个教育机构的那个本质的一个出发点。 可能很多在大学期间的大学生创业哈，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个培训方面。 对，当时在学生会又是他们的那个部长级的人。 嗯， 那所以说对于我这个宣传的这个渠道来说，一种优势在手上。这三件事其实都是从我的兴趣点去出发的。做游戏论坛，那是因为我爱那个游戏。 嗯， 我在那游戏是一个游戏的名人。然后我做教育，是因为我自己的学习成绩还不错，然后也确实有这个资本和这个人脉圈去供我做这件事。 嗯， 那做夜店蹦迪这件事，那是因为我爱玩，所以说。其实每一件事情当它是出发点是一个兴趣爱好的时候， 嗯嗯， 你都不会觉得做这件事情会影响你的那个生活平衡。 嗯，可能当时在做的时候也没有想着太多去盈利啊之类的。 没有，纯粹就是说 嗯嗯， 自己玩得开心学习得开心就好了。 嗯嗯， 对。 那在毕业之后的一个创业，然后您在创业的同时又加入了世界500强那家公司去全职的工作。 对， 就是你感觉这个对于你的创业也是很有帮助的，对吗？ 啊，是啊，就是当时做那个电商的时候，也是因为当时我其实， 嗯， 我先实习，我大概几年毕业了，应该是2014年中吧，毕业了吧。然后后来我去一个那个对冲基金去实习去了。 嗯， 那实习完之后呢，我后来就是一直就是耳濡目染，就听到那种国内那个创业热潮嘛。 嗯， 然后我想我之前创业都那么成功，那我这个应该也不会太差吧。 嗯， 而且我天生从小就是一个创客类的人，干嘛不去做点更酷的事情。那我就比较草率啊，就做了一个电商平台，结果发现这个市场调研下来，去做一个 2C 端的一个电商平台，你太难捕捉这种零碎的这个市场。 嗯， 我做的非常辛苦，所以说几个月后索性我看看我是不是能够空手套白狼做点别的。 嗯， 然后我就往那种代销和代理的方式去转型，然后更加传统化还比较好做。因为毕竟我们虽然我已经出国了，但是在国内的那些资源啊和一些那个经验啊，还是可以做一些那个国际贸易的这种事儿。所以说当时转型这个代销和代理也是或多或少把我们的公司给留存下来了。 嗯， 就活下来了吧，应该这么说。 嗯， 然后后来我知道发现我如果这么做下去可能我自己累死了也不可能走出一个头，那我不如就凭我之前的那个学历啊还有这些的经验，哎，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同时又可以帮我打开这个人脉圈和资源。所以说我当时非常那个一心就进这一家公司，我把这些资源和人脉就是在不影响我那个500强公司的前提下，那个尽量的往我自己兼职创业的那个公司里面去倒，去倒这个人脉圈。 嗯， 对，我创业公司后来也做越做越好，这也是跟这个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的那个上司。就是还比较成功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我还是处于那种比较不安分的这个状态，因为我不想被那种体制给束缚。 嗯， 所以说我最后还是递交了辞呈去回国做这样的一件社区的事情。 现在做这个项目有几位合伙人呢？ 其实我们那个核心合伙人有四位吧。除了我以外，那个戴冲先生他是我们的那个运营合伙人，还有一个是一个市场和那个渠道的一个合伙人，然后还有一个是技术合伙人。 就是您作为一个连续的创业者，之前在国外创业，那现在又回到国内，就是你感觉国内和国外的创业者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我觉得可能投资人或多或少影响了很多创业人的那种心理状态吧。那投资人就是使得这个创业环境啊，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你创这个项目，就海外的创业者他创这个项目是凭一个兴趣爱好点。我看到了一个问题，我做这个东西本来只想解决这一个问题，我并没有想那么大，我就想解决这个问题。然后通过我解决这一个问题之后，他是在做的过程中慢慢的发现这个市场的可拓展可延展性，但是他们的那个初衷一直是就是保持初心始终不变的，所以说他们的那个在创业的过程中是极富那种工匠精神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产品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以至于你拓展出来延伸出去也会有就是不同市场的领域的人会来去使用。而中国这个创业者呢，他首先是先就是定一个类似于目标吧，就比如说我做这公司 想做成什么样 级别的一个公司，然后这个级别的公司呢什么样的一个市场领域呢能做到这个东西，什么是风向标，哪块是风向标，那么我得往这个风向标靠，我不靠投资人不投我，那我就没得做。然后那个双创大家就是都想创业，那创业之后大家都想拿钱，那投资人的钱是有限的，那投资人呢有时候呢有些人呢是这派说法，有些人呢是另一派说法，就搞得大家都最后就是说为了拿钱，就投资人说什么那我就去做什么。那这样的创业的东西就是说可能你创了这个业并不是你擅长或者是你感兴趣的东西，你非要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我能做的，而且这个市场是足够大的我才去做的话，那个创业的本质会变了。可能你做的这东西只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盈利，只是为了上市，你的产品真的不一定就是说那么的会去满足客户的那种真正的需求。就是说哪怕你满足他的需求，其实你这个产品也是很多瑕疵的，你不会像西方那帮人就是那么具有那种工匠匠心，把这一颗匠心去做这些产品。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就是可能一种工匠精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对对对，我在很多中国产品上面我是非常少见那些工匠精神的。因为老外的就是每个产品的一个细节上面，每一个动画过场细节上面都是设计的非常的那个精准，用户体验上面都会就是特别是硅谷那边用户体验上面一般他们提倡什么样的东西全球就会马上跟风，但是他们就是能静下心去做这样的深入研究。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也非常感谢 Ahead 的创始人兼 CEO 丁旭晨，谢谢。 那谢谢大家。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沉了迷，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沉了迷，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

新风机、空气净化器究竟有何区别？听爱沙尼亚新风机王斌娓娓道来。创业故事我说你听，大家好，欢迎收听车库咖啡电台，我是小庆。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曾经是一名军人，退伍后做过保安，在外企也做过白领，也曾做到过亿资产企业负责人。但是他在09年的时候呢，又选择20000块钱起家开始创业，目前他的产品呢已经进入了中南海。他是爱沙米亚新风机的创始人王斌。王斌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斌。 刚才我在节目开头说到了您的种种经历，如果用传奇两个字来说，您觉得恰当吗？或者是有没有朋友之前这样说过您呢？ 没有，不恰当。我觉得每一个事情的成功都是有必然的，他只看到了我一些比较光鲜的一面，他们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所以我觉得传奇不应该这么来说，应该是很多的积累。 那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呢？是当一名军人吗？ 小时候有三个理想，三个阶段。2013年的时候，那个解放军报采访我的时候，他当时我说过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我上初中的时候碰上一个三民大师，三民大师他跟我说的，他说一定能够考上大学，等等等等。结果高中没毕业就去当兵了，在部队的时候呢，有一次就是放风出来，在部队上街又碰上一个大师，他说我是肯定是可以。统领千军万马可以当将军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确在，他是看到我手里面买了一本考军校的书，结果在部队待了2年就回来了。然后到北京的02年到了北京的，有一次在大街上比较落寞的时候，然后又碰上一个三民大师，他说我肯定是可以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结果那个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我那会儿睡在大街上。所以说就是你说理想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远大的理想，只不过是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规划。我的规划呢，大概最长的也就是5年，远大的理想暂时还没有。 所以之前去当兵也是您的规划吗？ 当兵不是我的规划。说起来当兵，当时是在学校，然后高中的时候，因为自己是班长，为了维护班级的纪律，然后把一个同学给揍了。所以当时影响比较坏，然后自己就毅然决然的一开始瞒着家里边就报名了当兵。一直到家里边部队的领导过去家访的时候，我爸才知道我去当兵了。所以当时已经到了家访了，自己想逃也逃不了了。就这样，然后自己在一次很偶然的打架完了之后，就是自己很任性的报名去当兵了。所以当兵也不是我的理想，只不过是那一个阶段感觉可能是部队更适合我而已。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那这段经历对于你来说，你觉得这条路走得对吗？ 当兵这条路始终帮我现在已经复员15年了。而且很巧合的是，我的部队的番号截止了5月2号，然后部队的番号就没有了。所以连续这有将近有半个月的时间，心里面都在考虑自己在部队的那2年的一个经历。当兵的这2年的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并且在现在我这30多年来的一个生命里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段经历。因为部队不但是让我学会了一些令行禁止，学会了一些守规矩，或者是一些做事的方式。更让我得到了有三个词来总结吧。第一个就是坚韧，忍受的忍，第二个呢就尺度，第三个就荣誉感。所以我觉得这三个词对我的复员之后的这10几年的一个自己的工作生活都非常有帮助。 包括对于你现在创业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包括特别是对我09年之后的开始自己的创业这一块，帮助是特别大的。因为自己骨子里面就有那么一个不怕吃苦，能够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一些困难，以及高度的荣誉感，争第一，就是这样。 其实创业需要这股劲儿哈。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坚韧是创业者是必须要的。其实荣誉感这件事情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自己一个定位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一个 我想征集一个创业者，应该也不是一个好的创业者。 所以说你当兵这段经历可以说是误打误撞， 误打误撞走进了军营。但是两年里边，然后又让自己获得了一个出生， 意义还是很大的， 意义很大很重。 对， 因为我们家里边三代都是军人，我爷爷我父亲让我都是军人。 那所以说你当军人也是受到他们影响吗？ 严格的说，我去当兵的时候真的没有受到他们影响。 嗯， 而是我当兵之前是很讨厌当兵的。 嗯， 因为我爸从小就对我特别严厉，所以我觉得部队应该是一个很严厉的地方，所以我讨厌那样的地方，不想让他管我管得那么严。 嗯， 但是真正的等我到了部队之后，我才发现部队真的是很适合我。所以在部队里边有很多让我可以吹牛逼的地方。 嗯， 比如我到部队半年6个月我就是副班长，第一年就入党，第二年就是班长，然后就立三等功。这在2年的一个部队生涯里边，能像我这样把部队所有荣誉拿完的也有很少。 嗯， 你就是我的照片在我们团的门口的荣誉墙上，从2001年一直挂到了今年的2017年。 嗯， 挂了17年。 嗯， 所以就是还是有当时在部队的一些努力的一些成绩，让大家让领导认可。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部队，这个是现在应该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是国家的一级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属于特种兵行列的。 嗯， 汶川地震的第一批的空降兵，从新闻联播上看到第一批军人的身影的时候，就有我在这边，当时参加很多演习，以至于到现在我，因为我是个残疾人，是我左耳朵听不见嘛，左耳朵受伤也是在部队受伤。 嗯， 啊，就是部队给了我很多，所以自己收获很多。 嗯，在退伍之后，然后来到了北京，当时选择是做一名保安。 当时是，其实复员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在老家的河南商丘的一个派出所工作。那但是呢，就是自己脑子里边就是也不能叫不安分，就是不想离我爸那么近。 嗯， 因为当时的确是把我管得太严。 嗯， 然后再加上是当时过春节的时候，我三大爷然后从北京回去，跟人说到北京去了。 嗯， 当时说了给我找了很好的工作，等等等等。结果过了年，2月8号正月初八我就出来了。到了北京完之后，发现没有工作可干。 嗯， 就在我大爷家吃住，流浪了有半个多月。那我不能这样自己吃闲饭呀，我就自己出去找工作，就找到了一个做保安。做保安大概做了2个月，那2个月里边，可能我是在海淀区出来一个最优秀的保安。因为在2002年5月份，具体多少日子我想不起来了。 嗯， 我在那个田村的天乐市场那儿帮着警察抓了一个杀人犯。 嗯， 那个是我抓住的，让警察在后面，而我冲到了前面把他给抓住了。 嗯， 当时的那个杀人犯都收了一把提的刀。 啊， 那个时候就当时在海淀区也给了很多的荣誉，到那个田村派出所啊，然后也给了很多的荣誉。那个时候你觉得当保安也是可以为了人服务的。其实当时就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 为了生存，嗯。那后来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有了之后的人生转变呢？ 后来当保安一直到了7月份吧，当时是我的初中的一个同学陈瑶。 嗯。 陈瑶也是到现在也是可以拿出来让我比较尊重的一个当时的我的同学。 嗯。 这是一个书呆子，到现在是河南省最大的独立书店的老板。 嗯。 他来到北京之后看到我当保安的那个样子，他就说他说你这一辈子废了。因为按他的语言来说，在他02年见到我之前，我一直是他崇拜的偶像。 嗯， 但是他看到我就是一个保安的之后，他就是义无反顾的非得要把我给拉回去。 嗯， 就非得让我回河南跟着他一块去上学。 嗯， 因为那会儿我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学籍，但是那好在中国的教育体制有一个自考，就让我给我在河南大学报了一个自考，当时就是报了汉语言专业。 嗯， 为什么学这个专业呢？是因为当时他不考英语。所以在那个因为02年9月份就参加了第一次的考试。 嗯， 考试还是比较顺利，到了学校之后还是感觉应该多学习。 嗯， 一直到了03年5月份6月份第二次考试，最后一次考试应该毕业了。就在9月份的时候就遇到了我现在所从事的14年就一直没有改变的行业，遇到了真空这个行业。 嗯， 当时就是在学校的实验室， 嗯， 碰到了我们物理系的一个教授，他周六去搬进的这个实验器材，

尘肺病日渐增长，该如何防患于未然？新风机、空气净化器究竟有何区别？听爱沙尼亚新风机王斌娓娓道来。那到后来您又成为一个过亿资产的企业负责人，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我那时候已经到12年了，所以从03年到12年这是10年的一个转变。当时我从工厂里边一直从一个工人开始做，是因为自己比较悲催。03年的时候，北京市还有一个大专生在国企还有找户口的机会，但是到14年的3月份，北京市出台了一个政策，大专就转不了北京户口了，所以当时我在中科仪这家公司所待的就是只挣工资这件事情，特意合同中挣工资这件事情。当时我的师父楚双天老师他就给说，他就别在这干了，他就去外企挣钱去了，在这里挣不到钱，所以在我师父的推荐下就去了一家德国企业，德国当时的叫莱宝，现在叫奥瑞康公司，就德国最大的军工企业，做武器炮弹的。这从04年就到了这家企业，到这家企业之后有很长的时间的出国的外派培训，等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发现我所掌握的真空的技术在国内已经是顶尖的技术了，因为毕竟我去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世界顶级的公司。再回来之后陆续的接触到了很多的国家很大型的项目，因为真空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我们 95% 的客户都是科研，它是个很严谨的一个行业，大家是拿技术说话的，因为我是从工厂开始做的一个技术，从工厂让大家各种技术的培训，就是我比别人有优势的地方就是我懂得各种设备的加工，然后04年回来之后就开始从销售支持然后再做销售。那在2006年8月26号是很清楚的一个日子，是兰州解放纪念日，那天我们在兰州开了一个全国的一个真空行业的一个会议，当时我是代表公司来去的，当时下边坐着就是现在的中科院的两个院士都在台下坐着，而我在台上面是来给大家分享国际真空技术的国际上的一些知识一些问题。06年的时候在行业里面就小有成就了，那个时候陆续的有很多猎头公司挖我呀，还是这样的。2007年又去了上海的一家另外一家外企，07年的时候当时就赶上了太阳能产业比较火爆，从那个无锡尚德、江西赛维这两个国家呢，就是当时产业的坦克级别的，所向披靡的两家企业，当时都是我是他们的服务商，所以整个09年赶上了国家的航天和核工业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就是因为07年08年在上海的所做的成绩比较好，然后又加上外企，当时是我已经做到了是上海那家外企的高层，所以权力也比较大，就07年的还比较年轻嘛，比较爱玩，所以陆续的就把自己给感觉到自己就退费了很多，所以就是在09年发现我就不能再这么玩，再这么玩就废了，09年3月份就辞职，刚好是09年2月2号过年，过完年之后就回去辞职，辞职回来在北京开始考虑自己创业，自己创业当时就必须要脱离太阳能产业，因为原来那家企业所服务的大部分都是太阳产业，我们有禁止协议就不能做太阳能产业，所以我就只能做军工，做军工的就对航天项目就是核工业的这个项目就开始做了，其实你原来最早的时候我就已经从零五年就开始接触到航天项目的一些技术服务，那当时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些基础。那09年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蓝宝石，就我们现在所做的手机的屏幕，这个大家所认为的蓝宝石并不是我们手机上是用了一块蓝宝石玻璃，而是一块普通玻璃上面是蓝宝石镀膜，当然这个蓝宝石就是人工造的，所以我们当时所做的设备呢就是来制造这种人工蓝宝石的设备，然后赶上这两个产业，这09年回来自己创业，然后也是两次契机吧，比较好的机会吧， 赶上了好时候， 应该是辞职之前自己就发现了这个商机。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可以说你从02年到现在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每一步走的可以说还是挺顺利的， 可以这样形容吗？ 很多时候也并不是顺利， 嗯， 就是我会给自己做很多的铺垫， 嗯， 就比如说我刚刚到德国莱堡这家企业的时候，我外语很差， 嗯， 因为就是说我是汉语言专业出身，外语很差， 嗯， 但是呢，就是因为当时那些德国的企业很多是虽然是英文，但是确实有些德文的成分存在， 嗯， 所以就更难了。那个时候呢，就自己报班，所以别人可能用他零负面，别人下了班之后有可能是出去约会女朋友了，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习。另外的话就是给自己的一些规划，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没有长远的规划，但是我经常会有短期的规划， 嗯， 所以当时到了这家公司之后，我是分析完我的缺点，分析完我的弱势之后，我的当时我的弱势主要是语言，对他对还有一个管理，当时对销售管理这一块也是一小部分， 嗯， 因为毕竟从学校出来是到工厂而不是到企业管理， 对， 所以当时呢就是又报了关于销售管理啊销售这样的一些培训班， 嗯， 一直在学习， 嗯， 那真正的等我到2006年在行业里边有一定的大家的认可的时候，那个时候立马就是语言就不用说了，但是可以顺利交流了，当然在一些大的演讲啊，一些大的一些销售管理的这样的参加的这样的培训很多了，对自身的一个不足的地方需要弥补的也很快， 嗯， 然后到上海之后呢，发现因为上海的时候我们高层的管理三分之二都是外国人，而当时我们大家很多的是一些企业运营的一些管理思维是不同的，就大家下班之后很多人大家都去花钱，都去那个不能叫那个应该叫灯红酒绿了，而我顶多的时候是逐个的去找他们聊天，去了解他们比如英国的德国的匈牙利的他们每个国家的一些对企业管理的一些看法不一样，他们很多人喜欢去酒吧喝酒，我那时候当时拉着他们去地摊喝酒， 嗯， 因为那个时候就大家能聊出来一些很多的思维上的问题， 嗯，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我给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嗯， 后来想想这个给部队也有关系，因为当时我们部队的是立足现有装备打胜仗的时候， 嗯， 就是跟我后来创业给所做的一些工作都是有关系，就看自己身上根本没有任何兵器的时候怎么能打一场胜仗，就这么来，所以我觉得从2003年到2009年顺利不顺利，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考虑一下我背后吃过的苦，还是考虑一下我受过的罪和当时的积累。 嗯，还通过一些资料了解到，您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是也会从事一些公益方面的事儿。 对的，对的，对的。 当时是做了一个图书馆。 对，因为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是汉语言专业，属于文学这一块的嘛， 嗯， 然后很多学生都爱读书。因为当时真正的我们汉语言专业的这帮学生是爱读书，爱读书呢，所以他们对书非常珍惜不爱惜那一种。 啊，珍惜不爱惜。 因为当时书太多了，很多床头啊，然后屋子角上堆的全是书。 嗯。 但那他们都把那些书当成自己的宝贝，但是呢，放的地方都不爱惜。因为当时我们班里面有很多贫困的地方来的嘛。 嗯。 那他们就说回家了，然后小学的学生都看不上课外书。所以当时我们就第一次就发动了一下，让大家捐书，捐完了之后我们坐公交车然后送到小学， 嗯， 那时候就发现这些小学生看到这些书就是如获至宝啊， 嗯， 从那个之后大家非常触动，然后我们干了就是不断的来组织这样的活动，从我们那个文学院开始，然后就展到其他的学院，展到甚至整个河南大学都在那个把自己所看过的课外书捐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我们自己的渠道给送到这些贫困的小学， 嗯， 从2003年就开始做， 嗯， 一直到现在，就刚才所提到的陈瑶，我那个同学， 嗯， 我们都在坚持，一直到后来我没有时间了，就是他出力，我出钱，怎么这样？ 嗯，因为很多人他都有钱，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真正的做这个公益这件事儿，能够坚持下来做公益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小的时候，我家卖的烧饼大概是1毛钱一个的烧饼。有一次我奶奶刚给买了一个烧饼，但是外面就来了一个要饭的， 嗯， 我奶奶就毫不吝啬的把我的烧饼拿了一半给我，当时我虽然小但是也不愿意， 但是后来发现这种事情很经常的出现，所以当时那会儿就是第一个，我说做公益这件事情，我要感谢我善良的奶奶，可能是她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地方。 嗯， 她不断的在帮助人，邻居只要提出的帮助，她都会给别人帮助。然后另外的一个的话，到时候就是我们家教也是这样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家是山东的，到现在有非常严格的家教。 生活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